人生人死诸生前，公稿人卢水库。2012年中秋节之后，我们夫妻两个人带着孩子一起去探望恩源生老师。老师带我们去来佛寺参拜肉身菩萨，结果在寺院遇到了南洋油田的两位居士，洛阳的一位居士，驻马店的两位居士，江苏一位居士，同埋陕西的一位居士。当时寺院仲未出名，好少有人去。印智法师讲，我哋从好几个地方聚集喺来佛寺，亦都唔知系几多生几多劫嘅缘分，所以我提议大家喺埋一齐打个佛七好唔好？大家一致赞成。有一日晚饭之前，老和尚喺度劈一个树根，我哋一群人呢就围住老和尚，请老和尚开示。就是恩源生老师在海会圣言里面写到的那段。我看到老和尚的手呢被拆损了，踎低个身就对老和尚讲了，你不要再劈了，你手都流血了。老和尚抬起只手来看了一下，轻轻地讲了一句，就是滴咁堆血啫，你怕乜嘢呢？引到大家呢哄堂大笑。印山师傅嚟请老和尚食饭，老和尚话先放喺嗰度摊冻一下，我将佢劈开咗再去食。印山师傅抢咗老和尚手里面嘅工具，就话师傅你去食，我嚟劈。跟住就将斧头劈喺树根上面，用锤揼嗰个斧头。老和尚话慢啲慢啲，唔好将个斧头揼坏呀。说话一讲完呢，斧头柄真係被揼断咗。老和尚一啲都冇埋怨印山师傅，企起身嚟笑住招呼我哋话，行啦，我哋去食饭。佛七圆满之后，我哋一家三口并冇马上离开，打算喺寺院住一段时间。估唔到呢一住呢，就令到我哋有幸见证咗贤公老和尚最后嘅一百日。我个仔嗰年五岁，非常之顽皮。我哋去念佛嘅时候呢，老和尚就喺寮房里面呢一面穿二米珠子，一边呢就替我哋照顾细路仔。经常系老和尚好唔容易先穿起咗一串，就俾啲细路呢一手撒喺地上面，碌到成地都系。老和尚一啲都唔嬲，一粒粒咁样呢执返起嚟，重新再穿。喺老和尚往生前冇几耐，佢静静咁将堆喺通往塔院路上面嘅粟米筐一啲啲咁样搬去塔院嘅墙角。印智师傅睇到之后就话唔会阻住，劝佢老人家呢唔好搬啊。老和尚就唔听，印智法师只好嗌大家一齐去搬，搞咗两日先总算搬完咗。老和尚又将路上面打扫得干干净净咁，我哋当时就唔明咧，认为老和尚净系做啲冇用嘅嘢。老和尚往生之后，当我哋将佢嘅法体抬去塔院嘅时候咧，我先恍然大悟，原来老和尚是在度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日，我去塔院请老和尚食午饭，看到他正在将这院墙边一堆断了的砖 一塊一塊咁樣搬到自己嘅塔邊，而且整齊咁樣擺放起嚟。老和尚睇到我，就對我講：快啲幫我將啲磚頭搬嚟擺好。我哋兩個人喺搬磚嘅過程中，印智師傅派人嚟好幾次呢，係請老人家食飯，老人家都冇答應。我當時仲喺度諗，老和尚原本唔係咁樣嘅倔脾氣㗎喎，呢幾日點解咁固執呢？等老和尚往生之後，印智法師買磚頭同老和尚封塔，呢個時候大家先至顿时明白咗老和尚嘅良苦用心。原来佢老人家唔愿意浪费，将呢啲断咗嘅砖呢係搬到塔边，係准备俾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前一日傍晚，我哋几个居士同印智法师一起喺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的光碟，听到老和尚在自己的疗房里面敲住引磬念佛。平时这个时候他老人家就是在疗房上香拜佛敲引磬念佛，但是时间都很短，而那日敲的时间就远远超过平时好几倍的时间。我仲对身边的吴居士讲：老和尚今日点解一直睇到敲引磬念佛啊？系咪有啲异常呢？吴居士亦讲：系啊，不过仲系冇放喺心上面。晚上食完饭之后呢，老和尚同平常一样，好早就休息啦。第二日凌晨一点几嘅时候，寺院常住嘅一位老菩萨起身去厕所，睇到老和尚疗房嘅电灯已经亮着咗啦。等我哋做完早课去叫老和尚食饭嘅时候呢，发现老和尚瞓喺床度，所有衣物都整理得整整入条。而老和尚平时系绝对唔瞓懒觉，衣物亦系从嚟都唔接嘅。印山师叫咗好多声，都听唔到老和尚回应。等到行近去睇嘅时候，先发现老和尚已经往生啦。因为老和尚嘅便壶已经拎到厕所，所以可以断定老和尚应该喺起床做完早课之后又瞓翻上床嘅。我一定要以老和尚为榜样，将生死大事握在掌中，定在生前啊！ 因缘生案，南无阿弥陀佛。2012年冬月十六，卢居士一家三口到我家去，我问起老和尚的身体，卢居士说前几日太冻，老和尚有啲腰痛。我攞咗一个随身垢同两盒艾灸条，让卢居士翻寺院嘅时候带俾老和尚用。卢居士临走嘅时候问我乜嘢时候去睇老和尚，我随口讲呢两盒艾灸条差唔多一日用一根，能够用20日啦。等到用完的时候我就去看老和尚了。腊月初六凌晨，我在起床，卢居士打电话给我说：老师你过来啦，老和尚走了。这个让我始料未及，正准备去看望他老人家，我还以为是卢居士没将说话讲好，就仍抱有希望地问了一句：你话老和尚走去边度啦？卢居士讲：老和尚往生走啦。我顿时一跃而起，以拳捶胸，泪如泉涌。论语理人篇第21章，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夫子提醒我哋，对于自己父母嘅年龄，做子女嘅唔能够唔知道，因为人生苦短，子女成人自立之后，父母亦逐渐衰老，尽后时日已然无多。之所以知之而喜，是喜在相亲高寿，子女又可承欢膝下。之所以知之而惧，是惧在父母年岁越高，在世之日越少，深惧子欲让而亲不待的不测之忧。故而奉事相亲需更加谨慎。末贺再度惭愧，倾尽三江五湖水，难使今日满面羞。卢居士为人厚道，末贺坚信其言诚实无虚，如其所说，贤公往生前几日的种种非常举动，足证老人家已经是预知归期了。南洋六方佛堂的燕城本老居士曾经对贤公讲起，你老人家往生的时候，我们去帮你助念。老和尚讲，要人助念，那个是不相信佛，他走不到，我到时候不用人助念，我自己就走了。可见老人家早已是成竹在空，生死自在了。罗念庵状元醒世诗一首，今付于此，欢盛欢怀过几年，人生人死住生前，随高随低随时过，或短或长莫怨显，家富家贫忧叹息，自无自有总由天，平生衣食随缘好，财得清闲便是仙。